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星夜狂想曲，我是星云。今天我们来做一集哦，我自己好期待哦。每年这个二月三月都是我最忙的时候，最想要看的呢就是格莱美的颁奖典礼还有这个奥斯卡的颁奖典礼。来到今天应该下个礼拜吧很快就要颁奖了。我们先来做一集我心目当中觉得今年非常杰出的一些入围的作品。那过年那一阵子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看电影哈，我觉得过年最大的享受就是可以去看看这些奥斯卡的入围作品，特别是有一部啊，我自己今年觉得看了好过瘾哦，好喜欢。它的名字叫做《爱满人间》，听众朋友有去看这部片吗？它的英文片名叫做《Mary Poppins》，也就是这个女主角啊，艾米丽·布朗特她所饰演的这个保姆的名字。那她这一次的这个片名叫做《Mary Poppins Returns》哈。通常我们会说什么 Mommy Returns 谁谁谁 Returns， 其实就是续集啦哈。早在哇大概52年以前哦，其实就有这个欢乐满人间有一部这样子的老片。那它也是歌舞的，而且非常的奇幻的这个题材。那其实在1964年哦，这个歌舞片就已经得到非常多的奖项，而且呢很受好评。那没有想到哇，过了50年以后居然拍了续集，而且是由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当中的那个女配角吧，那时候哦，她还不是演女主角，女主角是安海瑟薇。那个时候的女配角 Emily Blunt， 这一次她担任了女主角，而且我觉得她的扮相非常的美哦。如果还没有看到这部电影的听众朋友，今天先来听听这些入围的歌曲跟配乐，或许你们也会因为这些好听的音乐而爱上这部片。我们先来听听第一首歌曲，这个叫做 Lovely London Sky。 当然故事就是发生在伦敦的，所以呢一开场的这个歌曲其实就非常的迷人，我们一起来欣赏。 Misty morning showers, I greet the dawn. For when its light has hit the ground, there's lots of treasures to be found underneath the lovely London sky. Though the lamps I'm turning down, please don't feel blue.For in this part of London town, the light shines through. Don't believe the things you've read, you never know what's up ahead underneath the lovely London sky. Have a pot of tea, mend your broken cup. There's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awaiting you.You would just look up. I know. Yesterday you had to borrow from your chums. Seems the promise of tomorrow never comes. But since you dreamed the night away, tomorrow's here, it's called today. So count your blessings, you're a lucky guy. For you're underneath the lovely London sky. Soon the slump will disappear, it won't be long. Sooner than you think you'll hear some bright new song. So hold on tight to those you love, and maybe soon from up above you'll be blessed, so keep on looking high. While you're underneath the lovely London sky. Lovely London sky. 这次入围这个配乐的这个作曲家，他的名字叫做 Mark Shaiman。 哦，我非常喜欢这个奥斯卡的作曲家，他其实之前有曾经做过这个美国总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听过。他其实是一个很会写音乐的作曲家。那有一部这个 musical 叫做法焦明星梦，Hairspray， 那一部音乐剧也是 Mike Shaiman 的作品。他曾经得到这个东尼奖，就是这种音乐剧的，然后他也曾经得过格莱美。好，如果下个礼拜的奥斯卡他再得到这个最佳配乐的话，哇，那他真的就是四满贯了。所以典礼我一定会守在电视机前面来帮他加油，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作曲家。我们来听听他在《爱满人间》当中的配乐 Overture。我自己非常喜欢看这种 musical， 好像早期的这个妈妈咪呀，或是悲惨世界啊，好 Phantom of Opera， 有很多的音乐剧后来都改编成电影。那这次的这个爱满人间呢，其实是1964年的这个欢乐满人间的续集啊。接下来我们来播的这首歌曲叫做 Conversation。这个主唱呢很厉害哦，最近非常知名的这个演员 Ben Whishaw。 这首歌待会大家听到，我觉得他的嗓音很特别。那前奏有一点点童话气氛，但是因为主角的这个爸爸失去了他的老婆，所以他想念之情呢，就借着这首歌来思念哈。那甚至他们住的这个樱花巷哈 ，Cherry Tree， 也因为妈妈的过世，所以连樱花树太伤心了，都忘记开花了。待会大家可以来欣赏一下这个歌词，非常的有韵味，在《爱满人间》这部电影当中的歌曲。 We haven't spoken in so long, dear.This year has gone by in a blur. Today seems everything's gone wrong here. I'm looking for the way things were. I know you'd laugh and call me tragic, for everything's in disarray. These rooms were always full of magic. That's vanished since you went away.This house is crowded now with questions. Your John's a walking questionnaire. And I could surely use a few suggestions on how to brush our daughter's hair. When Georgie needed explanations, you always knew just what to say. And I miss our family conversations. It's silent since you went away.Winter has gone, but not from this room. Snow's left the lane, but the cherry trees forgot to bloom. I'll carry on the way you told me. I say that like I have a choice.And though you are not here to hold me, in the echoes I can hear your voice. But still one question fills my day, dear, the answer I've most longed to know. Each moment since you went away, dear, my question, Kate, is, where'd you go? 原本迪士尼1964年的版本《欢乐满人间》就是这个仙女保姆，哇，她从天而降哈，带着一个行李箱，然后戴着一个帽子，哇，很有型哎。Mary Poppins， 她刚开始呢来到人间是在收服这个班克斯家的这个两个小屁孩哈，就来照顾他们。那续集呢，中文的翻译名称叫做《爱满人间》，那则是叙述这个两个姐弟长大了以后，然后。他们的小孩，所以这个神仙教母又从天而降了。好，虽然我这样子讲有一点点剧透，不过我真的蛮推荐这部片子的，不管他今年有没有得到最佳的配乐跟歌曲，因为我觉得这次拍的这个续集呢非常的精致，然后女主角当然漂亮没话说了，当然里面的桥段跟音乐其实都是 Mark Shyman 新的这个创作。好，也就是说之前的第一集的这些音乐呢在这一集都没有用旧曲，好，就是重新的来写。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作曲家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第一集就已经那么红，然后歌曲又那么好听，如何这个 Mike Shyman 可以愿意接下这个重担然后重新写歌。但是呢我发现这个续集当中的歌曲其实也非常非常多好听的地方，那一天播不了那么多，我们先 来介绍下一部片子好了，有机会的话我再来选几首歌在我们星夜狂想曲再播给大家。那今天我们要做的呢是这个奥斯卡的预测。好，所以除了爱满人间这部好看的片子之外呢，接下来的这部叫做西部老八的故事，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有点点乡村 style。 When a cowboy chases his birds for wings。 Let me tell you, buddy, there's a faster gun coming over yonder when tomorrow comes. Let me tell you, buddy, and it won't be long till you find yourself singing your last cowboy song. Yippee-ki-yay, when the roundup ends.Yippee-ki-yay, and the campfire dims. Yippee-ki-yay, he shouts and he sings, when a cowboy trades his spurs for wings. When they wrap my body in the bindling sheet And they take my six irons, pull the boots from my feet. Unsaddle my pony, she'll be itching to roam. I'll be halfway to heaven under horsepower of my own. Yippee-ki-yay, when the roundup ends. Yippee-ki-yay, and the campfire.Yippee-ki-yay, he shouts and he sings, when a cowboy trades his spurs for wings. Yippee-ki-yay, I'm glory bound, no more jingle jangle, hurry my guns down. Yippee-ki-yay, he shouts and he singsCowboy trades his spurs for wings. When a cowboy trades his spurs for wings. 西部老八的故事，刚刚大家听到的歌曲，这部电影是由大家非常推崇的这个编导的搭档啊，科恩兄弟所执导的。那这部片子应该是他们两个一起完成第20部作品吧，很惊人哈，好有才华，对不对？而且很多产。这个电影是由 Netflix 所出资制作跟发行的。那电影总共分成6段哈，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看这部片子，刚刚听到的是他入围的奥斯卡最佳的原创歌曲哦。那接下来这首呢是《黑豹》，好，这也是一个今年这个议论纷纷哈，大家非常喜爱，在商业上面也得到很好的成绩的一部片子，入围最大赢家哎，这个饶舌的歌手 Kendrick Lamar， 我们来欣赏他所带来的歌曲《Pray for Me》。 I'm always ready to take a life again. You know I'll ride again.

好想看的电影啊！ 那就去国宾影城啊！ 啊，国宾影城？ 嗯， 为什么啊？ 因为国宾影城影音效果最棒，加入会员的话买票超便宜哦，可乐、爆米花五折，还可以独享网络订票哎！ 哇，那快去国宾影城看电影，我也要加入会员。 大小黄省钱有配包，开启55688 APP KP Go 与悠悠碰，80点折20元，等于北北机起跳只要50元。用 Line Point 及拍钱包 PB， 还可全额折抵无上限。台湾大车队点数折抵超划算。 大小黄省钱有配包，开启55688 APP KP Go 与悠悠碰，80点折20元，等于北北机起跳只要50元。用 Line Point 及拍钱包 PB， 还可全额折抵无上限。台湾大车队点数折抵超划算。 生活不可能适应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你要适应生活。大家好，我是小镇文创的何佩君，您现在收听的是 Bravo FM 91.3。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今天为大家做了一集呢这个奥斯卡好的入围精彩作品。今年的奥斯卡典礼是2月24号，应该就是下个礼拜听众朋友会准时的收看吗？今年的奥斯卡其实有很多人认为说应该是好莱坞的这个电影发展的十字路口。其实以前呢 Netflix 的影片是没有办法入围这个奥斯卡的奖项的哈，不过今年呢，因为这个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已经改掉以前的那种保守性格，就算他们不情愿哈，但是其实也不得不承认呢，这个电影产业必须要一直不断的被革新。那所以今年我们就会来期待看看在奥斯卡上面这些 Netflix 的啊，或是说像这个黑豹啊，以前都会觉得说，这种英雄片、超级英雄片应该不可能入围吧？不过今年的黑豹真的入围好多好多的奖项，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呢，今年的奥斯卡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瞩目跟关注的哦。好，接下来的入围作品是《犬之岛》。应该有很多听众朋友有已经看过这部片子了哈。如果你喜欢狗狗的话，那这部片子为他做配乐的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作曲家 Alexandra Desplat。从他早期的这个色戒啊，这个布达佩斯大饭店啊，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这个 Alexandra 跟这个导演原来已经第四次的合作了，这次做的这个犬之岛的配乐，我们一起来欣赏。 刚听到的是《犬之岛》当中的配乐，这个 Alessandra Desplat 去年才得到奥斯卡的这个《水底情深》，大家有看吗？这部片又好看又好听哈。这个法国的作曲家亚历山大戴斯普雷，其实他的作品真的很多很多，我们之前也曾经介绍过。那这次呢，其实已经算是他跟这个导演的第四次合作，之前有过什么片呢？像那个《超级狐狸先生》哈。还有这个 Alessandra 的第一座的奥斯卡其实也是跟这个导演合作的，欢迎来到布达佩斯大饭店那部片子的配乐。好，那来介绍下面这部片子哦，很特别，这个是导演 Spike Lee。 哇，我年轻的时候有看过他的Do the Right Thing， 我觉得他超级棒的哈，这个黑人导演很有意识，然后很为黑人发声，而且呢他的作品的风格非常的强烈。今年有入围的这个是黑色党徒，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是由 Terence Blanchard 所做的配乐。 Spike Lee 这个导演呢，之前还有拍过像那个 Malcolm X。好，其实他所拍的片子呢都蛮强烈的。今年的黑色党徒哇，入围了好多项，有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还有这个改编剧本、电影剪接，还有我们刚听到的这个最佳原创配乐。黑色党徒呢也是这个作曲家 Blanchard 他第一次入围这个配乐，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小号手，那其实好的乐手也是可以做这个配乐的，很厉害哦。下面这部片子叫做蓝色比尔街的沉默。很快的一个小时就要到尾声了，今天为大家做的这个奥斯卡的预测，不晓得下个礼拜得奖的会不会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音乐呢？上次我们来预测那个格莱美，我自己觉得中奖率还蛮高的，就是好几个都是我们做格莱美那一集的这个歌手。最后来播的是这个蓝色比尔街的沉默，其实这个作曲家呢，他之前跟导演的合作也有月光下的蓝色男孩，大家有发现他的这个弦乐用得很美吗？他也很喜欢这些盖希文啊、拉哈曼尼诺夫啊、Philip Glass 等等的这个作曲家。好，那节目最后就用蓝色比尔街的沉默送给大家，我们下周来看看奥斯卡得奖的会是谁。我是李欣云，下周见。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